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杨戬似是动了怒， 不错，七日里好酒好菜伺候着，也没见把人给我救活，枉称医圣，白受了世间香火。我没把他们庙宇砸烂，算是很给面子了。 广目天王气得三尸神暴跳，多闻天王拼命咳嗽，示意广目天王务必淡定淡定。 小的们也是奉命行事，上命难违，真君能不能行个方便，让我们带走端木上仙的尸身，也算是敷衍了差事。 你们哪只眼睛看到我拦着你们办差了？ 杨戬双臂一抱，俨然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。 如此多谢真君成全。 多闻天王谢完杨戬，两人拔腿就想往门内走，杨戬在背后凉凉的一句话钉子般将二人定在了当地。 不过办差归办差，谁敢乱进我府邸，别怪我把他的腿给砸折。 广目天王气得想骂人，杨戬你是拿爷消遣是不是？当然这话他只敢在肚子里说。于是两位气得太阳穴突突乱跳的天王眼睁睁地看着杨戬从面前走过。哮天犬趴在羊头流了一墙头的哈喇子。 上天入地，也就咱家主子嚣张的如此不可理喻，如此天理难容，如此蒙死人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 杨戬一进门，哮天犬就屁颠屁颠的迎上来，拍马屁道：“ 哎，爷真是英雄，够硬气。就是得罪了玉帝，他不太好吧？ 怎么着，他还能咬我不成？” 杨戬一句话就把哮天犬给呛回去了。 他要真敢咬，不是还有你吗？ 哮天犬咽了一口口水不说话了。 端木怎么样？ 哮天犬打了个突，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杨戬的脸色，语气尽量委婉。 还是老样子，医生们都束手无策，说是……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。 说下去。 说是心脏受的伤太重了，伤了一次还好，而连续伤了两次，普通病人的伤好救，但是生死盘的天谴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创口处的戾气太盛，根本缝合不了，不管什么样的线刚挨进就断。 什么样的线都试过？ 开始试的是 普通的针线，后来用缠夹了金线的棉线，纯金线金银锁，再后来找了上古名剑干将莫邪，这抽了剑丝还是不行。 杨戬沉默半晌。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线会怎么样？ 医生们说了，缝合不了伤口就没有一颗完整的心，那样不管有怎样的灵丹妙药都救不活了。 杨戬没再说话了，过了许久他才淡淡的： 尽人事听天命吧。 主人。 眼见杨戬转身欲走，哮天犬欲言又止： 什么事？ 还有一种线没有试过。 什么线？ 织女的云丝。 织女？ 世人总有一种错觉，认为天上的一切都是美的好的脱俗的，哪怕是天牢。事实上天牢天牢重点不在于天，而是牢。杨戬踩着骑到脚面的肮脏积水走在阴湿牢狱的过道间，看守天牢的兵卫殷勤地打着灯笼给他引路。 真君这边走，这边走，尽头那间就是了。 走到尽头处，杨戬略略转过身子，在牢狱门口站定。透过牢栏的间隔，他看到织机旁埋头织布的织女。织女的手 在击筑的枝丝上拂过，食指一直滴血。杨戬曾经听说过，为了给织女应有的惩罚，他拂到的枝丝全部都是荆棘。织女的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，没有挽发髻，寥落地散着。但是感觉到杨戬的注视，他迟疑着抬起头来。 真君， 整个天庭怕是没有人不认识杨戬的。织女的容貌还是很美，不输于凡间任何一个娇美的女子，但是眼睛里透出的深重疲倦和憔悴，又让人觉得她已是沧桑的老者。兵卫将牢门打开，然后悄无声息地退下。杨戬走到织姬对面，缓缓坐下。织女笑了笑，手上的动作不停。 真君是个大忙人，怎么会有空造访这里？ 前些日子我到人间走了走。 哦，人间早就几度沧海桑田了吧。 人间不管怎么变，只要还有人在，这些情爱纠葛、怨恨纠缠就一直在继续。 织女的手微顿，然后恢复如常。 生而为人，总是脱不了这样的感情，这不正是神仙嗤之以鼻的地方吗？ 我在人间听到关于织女的故事。 哦。 织女的语气很平淡，似乎杨戬口中的织女跟她毫无关系。 凡人编排我些什么？ 他们说织女和牛郎并没有分开，织女被抓上天之后，牛郎带着两个孩子追了上来，王母娘娘勃然大怒，拔下头上发簪，在他们之间划下一道银河，两人隔河相望，苦无巨日。后来天上喜鹊看不过去了，在每年七月七这天衔彩线之桥，两人得以每年相聚一次，以慰相思之苦。 是吗？ 织女笑起来，弯起的唇角不无讥诮。 这么美好的故事，我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 凡人的生活困苦，承受不了太多的苦难和悲剧，所以他们总爱事事圆满，这样即便目下困顿，将来总是还有希望的。 织女淡淡笑笑，将摇轮摇得滋呀作响。杨戬看着织女，他本为求云丝而来，但或许是因为织女和端木翠两人的故事有那么一丝相似之处，他终是忍不住多问了一句。 后悔吗？ 后悔。 织女挑起秀眉，似是不解。 你应该知道，后来牛郎有再娶， 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幼子，生活有多不便，再娶也在情理之中。 现在还为他讲话？ 不是为他讲话，只是看开了，不觉得有什么不对。 织女慢慢踩动脚踏。 谁不想辛劳一日，回到家里有热腾腾的饭菜奉上？谁不想家中有人缝缝补补，内外打理？谁不想入眠之时，身畔有相伴之人？孤守那一份寂寞，一年可以，两年可以，十年呢？二十年呢？生生苦短，他想过得适一些，舒服些，美满些。深知长情啊。 那你呢？后悔吗？ 总是一人就有足足，所以应知不到你心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偶一闪亮。